界。 欢迎乘坐982时光穿梭航班，青年人，请您刷脸登机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，通过。 机器坏了吧？这都不是青年啊，怎么也通过啊？ 本系统年轻不计年龄，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。 活力，勇往直前，年轻不计年龄。FM98.2，生而不同，你够年轻吗？ 听我，看我。 月牙映照着脚丫，一寸寸一遍遍亲吻浪花，泥沙挣扎浸湿眼角，刹那我这眼泪分不清啊。你给的说法说走到分岔，又无力又疲倦，付出爱的代价，时差。爱情不像玫瑰花，爱又不问那惩罚，快乐呀无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成长。被嘲的爱像刀疤，想过给一个说法，放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握不住的他昂沙也罢，边疆爱的音乐变成时差。爱情不像玫瑰花，爱有不完的惩罚，快乐要无解呀，随着时间都会增长。最少的爱上刀疤，让我给一个说法，放了才能够快乐，让心好好休息一下。握不住的沙放下也罢，放下也罢。

北京时间7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， 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北京时间7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，北京时间7点整，未来的时间刻度， 98.2兆赫 AM927千赫，聆听未来，生而不同。 在生命辉煌盛典上，曾留下自己的仰望，是真的敢于无声的向往。瞳孔中央折射的光，把春来秋往装进心里去珍藏。在生命辉煌盛典上，曾留下自己的仰望，是真的敢于无声的向往。的他固执活过与理想化，有梦想的人渺小却伟大。抬头仰望不知方向，就低头前往心灵归宿的地方。 但可以拯救我的一半，背叛无比坚决，告别需要体面。我没什么可以解释的，这是我的命运吧。我才茫然流向鲜花，我已四分五裂，从此没有了家。冰冷的钟声上有陌生人的气味，在欲望的后面，无数无尽的空虚悲哀。我亲爱的，这陌生的这城市下起雨了，天亮夕阳西下，断肠人流向鲜花，我已四分五裂。

接受，快乐一时是一时的热血，没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愿望渐渐不见，雨下雪更别点悲观收敛。You just 中新机场，南望雄安城，毗邻副中心，青叶汇四方。